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的天气较好，空气比较干燥，外出请注意保湿补水。最后，代表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2017年啊3月17号北京出台了史上最严的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经过近一年的调控啊，北京楼市呢已经开始呢降温，而且住宅成交量呢是快速的收缩。那么这个销售价格呢也是迅速的下行啊，更多的购房人选呢应该说也是在减少，而且他们更多的选择的是在观望。那么在未来预计总价在150万到200万之间的观望者，他们究竟可以选择哪些房子？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事儿。好，那如果呢你也有这个想法，比如说呢买房，而且呢想150到200万这个价格范围内呢来选择一些房源的话呢，来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有些什么样的要求也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我们也给您做一些参谋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首先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了，那首先呢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还是邀请的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三月的新房呢推盘节奏放缓，预计有12个项目入市。那金三银四，银四啊，一来呢是历来啊都是新盘入市销售的一个好时节，三月份呢更是有楼市小阳春之称。但是具体到北京的新房市场啊，则延续了一二月份的推盘节奏。截止到目前，据北京市住建委官方数据显示，说仍无住宅项目获得预售证啊。据新京报记者统计说，三月份的预计有12个项目推盘入市，与二月份的数量是相当的。我想先说两句啊，原来咱们经常会说是金九银十，现在弄出一个金三银四是吧？ 对，说实话，其实一般来说，按照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在春节过后一个月之内，其实并不算一个高峰期。现在算是正常吧。预计的话，应该是在四月左右，可能会更多一些。 所以呢，这个更多是怎么说呢？商家的一种噱头啊，说什么金三银四啊这样的说法啊。但是从现在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好像还没有像小阳春这样的说法啊，也没有看见这样的势头。 目前来说没有啊。说现在的话，预售证的话，确实是没有批复。但是啊，我今天刚刚出门的时候，特意看了一下官网啊，现在有三个项目的话是拿到了这个许可的预告啊。预售证的话，按照正常来说呢，也快下来了啊，差不多也会在最近开盘吧，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其实我们一直来说呢，就是现在来说的，其实开发商也是在一种观望的一种情绪啊。就是目前来说，正常那些商品房周边都有大量的这种限房价、竞低价的项目，所以他们也在观望啊。这个可能跟我们接下来说的话题也有关。 对，那么开发商呢在观望，那我们的这个买楼的人啊，买房的人啊，我们的消费者呢，实际上也有一些人在观望。 对，就其实市场来说的话，现在观望的情绪还是比较浓的。更多的人选择的是再看看，再看看。 是的，是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城区呢涌现了限价房啊。那今年的北京将迎来限价房上市的一个高峰。那记者呢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公开的数据啊，梳理了第一批北京限价房的地块，共计有这么10块。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些限价房的地块呢，在土地出让的时候呢，基本上是限定了销售的价格，而且这些限价房的销售均价出现了一种分化。 目前来说是这样的，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可能会理解一个问题，就是说到限价房就想到原来的时候啊，这个经济适用房、两限房这种政策房。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限价房呢，是限定销售价格的商品房啊，它全称的话用我们来说叫做限房价、竞低价的项目，就是说在开发商拿到这块土地的时候，这个项目的销售价格已经确定了啊。现在你看到的价格就是它预计将来销售的价格，这个差距确实是有啊，因为现在预计的话会有10个左右的项目啊，其实呢，这个差距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位于不同的区域。我们现在来说呢，其实位于房山包括密云的这个两个项目的均价可能稍微低一些啊，它的价格大概是在2万左右。那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像是朝阳孙河这边大概是在6万7左右，差距还是相对于来说有一些的。 那么原来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一提到什么限房价啊，就是一些这个政策房啊。 对对，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是当时它就是限房价、竞低价是吧， 对， 得来的这些地块建造的商品房。 对， 对，没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是商品房。就我们现在拿到这个项目的一些资料来看，看到这些项目的户型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给大家说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其实现在大概是10个左右，像我们的这个房山有这个周口店区域的叫做万科吉祥树，像密云的话有这个碧桂园朗辉，这两个呢都是均价在2万左右啊，2万1到2万2左右。户型的话主打的基本上还是这种90平米左右的这种户型为主，总价的话预计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相似，大概是在200万左右就能够买到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的商品房。那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个价格在6万7左右，这个地儿在孙河。其实很多人一想到孙河就能够想到联想的就是一个别墅。 对 啊，环境的话特别好啊，这个同时这也是离这个城区相对来说比较近的一个别墅区域了。那这个房子其实也是挺有特点的，因为在这块现在在售的一些楼盘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别墅产品为主啊。但是这个项目叫做瑞月府，它其实是主打的这个90平米的户型，总价的话是在600万左右。这种洋房产品啊在这个区域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比较少见的。我们也看到了它这个户型啊，90平米的一个三居做的也是相当来说比较不错了，比较不错了。 当然了，咱们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把各个地块哈、各个项目说得很清楚呢，也不太容易哈。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呢上一些网站来浏览一下，比如你们这个嘉爷房坛上面呢就有特别细的一个介绍的一些项目，是吧？ 这所有的限房价、竞低价项目，目前来说我们已知的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资料的整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购房365”啊，购房的全拼啊，加365啊，数字非常好记。 好的，那实际上我们楼市好声音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呢，就是知道一些消息的途径啊，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和需求去浏览一下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二月的全国首套二套的房贷利率呢是双升的。那么二月份的全国首套和二套房贷平均利率呢分别环比上涨了0.55%和0.03%，那么达到了5.46%和5.79%。值得注意的是啊，往年春节过后呢房贷市场呢较为宽松，但是今年春节以后呢全国各地这个银行房贷利率呢却出现了所谓的普涨这样的现象。那么对此呢业内人士也表示说，未来全国房贷市场呢将继续保持收紧这样的态势。 目前来说看到的确实是这样啊，就我们现在拿北京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这个利率的上浮幅度都在5%到10%左右，是属于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么一个区间了。那其实我们如果按照跟原来的这个八五折去比的话，这个月供的话，如果按照25年的这个月供的话，其实月供还能差不少啊，大概的话可能要到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1.3倍的利率来算的话，大概是能够差到一个月还880块钱左右。 嗯，那么这个普遍的上涨的意味着，如果您买房的话，月供啊就要掏得多了。 对， 是这意思哈。 对，没错。 实际上就是买房的门槛呢又提高了。 对，其实大家更容易去观望了，目前来说。 嗯，可能是对于大家出手啊，这些消息都不是什么有利的消息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房地产行业的大方向已定，就是租售并举与房地产税是焦点。那么对于房地产行业而言呢，全国两会的政策呢部署啊是观测楼市行情的一个晴雨表。那3月5号在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呢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出现了房住不炒，还有棚改啊、保障房以及住房制度等等多个与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咱们也从中的不难看出啊，这个政府对于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的信心和决心。 其实确实是这样啊，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其实在北京的这个很多粉丝呢啊，现在如果说您比如说门槛还够不到买这个共有产权房，或者是咱们的收入有限买不到商品房，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公租房以及我们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啊。其实像我们的公租房呢，像去年的时候已经推出了一种叫做新北京人公租房，其实这种房子呢更多的面向了我们这些非京籍，同时呢也在北京籍的话也是有一些无房直供的公租房。其实大家如果熟悉原来公租房的历史都知道，我们的公租房呢对于这个收入是有一定限制的，但是目前来说这种新北京人以及无房直供的公租房这种已经没有收入的相关的限制了。 嗯 啊，只要您有购房资格，在北京名下无房啊，一般来说这个可能您年龄小于45岁，同时啊大概有一个社保的这种缴纳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条件啊，都可以申请这种房子。 嗯，确实为了达到呢大家住有所居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国家政府呢也是采取了多方面的一些方法哈和措施，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多方的去关注一下啊。嗯，像原来比如说商品房是占主导的啊，现在呢好像各类性质的房源的推出呢也是蛮多的。 对，挺多的。其实这种公租房呢居住起来也是挺好的。我在上周的时候去我的一个朋友啊，他也是在这个无房直供的这个公租房刚刚是入住啊，他其实租了一个在房山的一个项目，一个小两居，是全装修的，基本上都是木地板啊、木门啊、这个热水器啊、灶具全都是配好的，他只需要简单的拎两个包，然后带了两件家具就可以入住了。 嗯 啊，离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小区的环境比较不错，离地铁的话大概走个10到15分钟也能够到了，还是挺好的。 嗯、那这条件相当不错了， 相当不错。 嗯、 主要的话是租金比较不错 啊、 租金的话大概其实 两居室多少钱？ 两居室的话，这个20多块钱一平米，它在60左右，大概在1300左右。 哎呦，那真是够便宜的，诱惑力够大，但是它的条件可能也挺高的。 还好，就是申请的人数相对来说多，其实条件相对还好。这个基本上，我们其实在未来的这种公租房的供应还是会比较多的，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嗯、 像你按照这个1000多2000能租一个小两居自己住，真的踏踏实实的。 嗯，真的非常好。那就是说，符合条件的人呢，条件并不高啊，大家呢可以去申请。但是呢可能申请人比较多，所以在这点上呢轮到你的可能性呢目前看来还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高，但是您慢慢等、 啊、 这个还是有机会的。对， 嗯，以后像这样的公租房会越来越多，确实也是为大家着想啊，因为呢现在很多人想去买房能力有限啊，买不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这个租购并举啊是一个办法。 对，咱可以先过渡一下，先过渡一下。 对对对，嗯，像年轻的话呢，其实这个工作可能也没有完全定下来，其实租房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房地产税4天3次亮相方案呢是轮廓啊逐渐的清晰了。那么从3月4号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开始计算，短短4天的时间，那房地产税啊是3次亮相。今年全国两会呢，而且信息量是逐次的放大啊，逐次的具体。那么炒房者与住房者对房地产税的态度是迥然的。那么炒房者呢是痛之恨晚，拒房地产税于千里之外。那么住房者呢则是喜气洋洋啊，糖果糕点上桌啊，准备开门迎客了。这个就是不同人群 群他的想法和表现是不一样的啊。 确实是这个，其实呢，从我们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呢，房地产税的这个落地呢，其实需要周期的。我们的预想来说，其实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周期啊，短时间其实没有那么的乐观啊，像我们这网友这么乐观啊。其实我们在上海啊，其实是已经有过这个 试点， 对，有过试点， 好像重庆吧也有吧，就是 上海试点， 哎，对， 两个城市的试点都是已经推行了这个，但是在这个我们在2016年的这种房价上涨那种周期里，并没有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作用。 当然了，对于这个房地产税哈，如果它出台以后，具体对于房地产市场有些什么样的影响，以后有机会呢，咱们再来说一说。 对，这个还要再看。 对，所以呢，无论是炒房者还是住房者哈，目前的这些表现呢，也许可能是对于房地产税还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流露出来的。 对，确实是这样。 当然总体来讲呢，这个房地产税的征收对于炒房者确实是一个遏制，这倒是。 其实房子还是用来住的嘛。 对对对，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那在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就是适合大家，比如说购房，全款呢在150到200万之间的这样的房源啊，一会儿我们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如果大家呢有买房这样的意愿，而且呢买房的价格基本上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都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也许我们呢能够帮上您啊，给您提一些建议。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啊。下面我们要谈的话题是2017年3月17号啊，大家呢可能还记忆犹新。北京呢出台了史上最严的一个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啊。那么经过了将近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北京的楼市呢应该说已经降温了，而且住宅成交量呢是快速的收缩，销售的价格呢也是迅速的下行。更多的购房人呢是选择了观望。那么在未来预计呢总价在150到200万之间的这种观望人群，究竟呢可以选择哪些房子？我们是寻找了啊京城的10大区域的18个项目，为您带来了200万以内还可以购买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那么这10个区域有哪些好的项目值得推荐？周边的商品房价是怎样的啊？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杨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共有产权房它的面积有多大，品质是怎么样的，这点可能大家特别的想了解。 对，大家其实特别关注这个面积啊，其实我们好多网友今天说到这个200万左右，那我们就想想得先说说面积跟单价的问题，才能说到总价的话题啊。其实按照现在来看的话，经常有网友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有没有50-60平米的这种共有产权房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相应的共有产权房的这个一个导则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啊，关于共有产权房的面积，城六区的话，就是说朝阳、像海淀、像石景山这些区域，基本上它的套型是不会超过90平米的。就是说不会出现120这种大平米的这种共有产权房，基本上是以90平米为主。那如果是城六区外呢，基本上是在90平米左右，然后最大不会超过120，这是共有产权房的一个大概的面积的一个区间。 其实从这个面积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啊，因为要是小于90平米，比如说60平米左右哈，这个好像是单身人士啊， 对， 就一个人住可能比较合适。如果要是一个家庭的话呢，就比较小了一点。 啊、相对来说，其实跟公租房是可以做一个梯度的一个过渡的。 是的，是的。而且呢，你记着咱们共有产权房其中的一个资格审定当中，比如说你单身的话，得30岁以上是吧？ 对。 而且呢，这个当然你要结婚了的话呢，就另当别论啊。 结婚有没有影响？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家庭在住这个房。 如果你要是小于90平米，60平米左右的话呢，就不大合适。 对， 90平米是最合适的。当然了，如果要是这个120平米以上的话，又觉得好像这个要买这么大的房子，品质高的话呢，人家也不太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了。这人可能是这个关注的是这个商品住房了。因此，我觉得90平米左右大小是比较合适、 比较合理的一个区间范围内了。像有一些项目之前的一些申请公告里面也会说到，就是关于这个单身的人士其实是不能够选这个两居的，他有的时候是规定您只可以选一居，跟这个相应的这个规则也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还有一点啊，刚才有一位朋友问说，我现在呢没有结婚，我呢也到30岁了，那也就是说我有资格来申请，那我要申请的话呢只能是90平米的嘛，那我一个人住有点大，那这是个例 啊，是这样的，是我们还要看项目，项目的时候它设计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户型的一些搭配，并不是说完全都是90平米，像有一些也会出现70、80左右的这样的设计。 对， 像我们之前申请的昌平的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啊，像位于昌刚刚申请结束啊，目前好多网友在问说什么时候能摇号啊，其实啊现在还没有到摇号这个环节，目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正在联网审核这个网友的这个申请资格方面啊，这中间的这几个项目呢，其实户型比较多的60、70平米的两居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所以这位朋友说，可能听我们刚才聊天以后，觉得说可能都是90平米左右的， 不用太着急， 也有60、70的啊，也有120的， 对 啊，这都是有啊。 对， 那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它的这个品质吧，因为呢，提到这个共有产权房，当然之前呢有一个自住式商品住房，现在不提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关注它的品质，而且那个时候自住式商品住房的时候呢，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这个房子的质量问题。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在原来的时候，这个叫做自住型商品房啊，这个已经是成为历史了，被这个共有产权房进行接替了。 替代了。 大家会关心说，我这个房子品质到底怎么样？其实啊，这个共有产权房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关于品质包括设计的一个规范，其实我们在网上都能看得到。其中我跟大家说几个比较是去让我们更关注的话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智慧社区啊，说到这个智慧社区，我们可能想到一些商品房，在商品房里比较常见，像这个小区的这个 WiFi 全覆盖，像我们的小区的这个人脸识别这种系统，其实 是那些智能化的应用啊， 智能化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嘛，但实际上这个在我们的共有产权房里面也是有的，就是您在将来在啊小区里面可以走到哪儿啊，我逛着逛着这个小区的园子啊，也可以拿着手机快速的上网浏览一下我们的新闻，看一下视频，这些将来都是可以实现的。 哦，那真不错哈。这个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呢是释然了，因为大家总觉得一般的商品住房呢，可能它价格比较高，各方面呢可能弄得比较好。那么这种政策房，当然这个共有产权房也属于政策房啊。就质量方面呢，大家就有点担忧。那么现在在质量方面这样的承诺哈，甚至很多这些项目的实施。大家也看到了，确实它的质量真的也不一般。 真的是不一般。我们就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共有产权房，它的这个公共区间，就是您小区的这个我们的入户的大厅，包括我们的楼道，它可能都是一种地砖的设计。并没有原来的时候那种自住型商品房可能会出现的还是水泥地呢，这种其实在我们以后就不会出现了。像我们的这个层高，之前也有网友说过啊，就是我买了一个自住型商品房，大概2.7米左右的层高，那实际的层高可能也就在2.56米左右。我在装修装上一个吊顶，再做一个地暖，这房子 估计2.2米、2.3米 啊，对， 这挑高太低了， 太低了。说我这个个子高一点，我是不是进门都得哈着腰啊？说是这个有点夸张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定里面的话如果是这个城六区的话，它不会低于2.8米；如果是这个我们相应的城六区外的话，它是不会低于2.9米的。2.9米这个数字来说，一般在这个商品房里面可能就2.9米、3米左右， 对， 算是一个正常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内了。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位配比。其实今天跟周杰老师也谈到这个停车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 特别头疼 啊，说我停到单位去吧，也没有车位，说又紧张还得交费啊，这个都是比较纠结的。 我跟你说，甚至现在很多的小区里边停车都很麻烦 啊。我们家的小区周边基本上大家都停在马路边，停在马路边也不贴条，但是其实对于这个交通的阻碍，包括对这个 市容的影响还是不是特 别好，而且咱们心里也不踏实， 心里不踏实，嗯，老觉得停到路边可能会被刮的。 对， 但是我们这个共享产权房的话，配比的话，车位其实城六区的话应该是将近是1:1的这么一个车位，城六区外的话是1:1.1了，就是说每家每户都能够有到一个车位的这样一个配比，包括将来我们这种新能源的这种汽车可能会更多啊，您可能想有这么一个车，还得有个充电桩啊，至少得有个车位吧。我们这个在共享产权房里，将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停车有多难啊，停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 嗯，所以从它的配套设施来讲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相当不错。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共有产权房它的品质问题了。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共有产权房这个正式的这个开盘之前呢，是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样板间的。 嗯， 啊，在原来的时候，您可能买一套商品房能够看到样板间，去实地看一下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那现在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就已经能够去参观这个样板间了。 嗯， 啊，现在推出的包括这个之前刚刚选房结束的中铁碧桂园项目，像还有我们的原来的延庆的天润合力家苑，包括平谷的这个北京城建唐悦，都是已经有样板间了。其中两个样板间我都去参观过，都实地去看了一下。其中延庆这个项目呢，是在实体楼里面啊，实体楼的一个样板间，大家我去看了一下，包括这个入户啊，包括这个整个小区的这个设计，都是相对于来说比较合理的，跟商品房真的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的。 嗯，其实对于共有产权房它的品质呢，我是蛮有信心的啊，因为我也感觉到呢，就原来比如说共有产权房也好，或者叫那个自住式商品住房也好啊，它跟商品住房啊来比的话呢，它还是少数啊，甚至可以说是星星点点。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它的这个品质的保障性啊，确实是存疑的。那么现在呢，共有产权房出现以后呢，它的这个推出量啊，真的是非常大啊，甚至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它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的品质真的是不能有一点纰漏。 对，其实我们这么多人关注这个房子，尤其在我们去年其实供应了大概50,000套的这个土地的供应，在未来的4年里边，大概还有将近20万的这个啊套数的这个供应。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刚需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对，以后可能刚需啊，基本就以共有产权房为主了 啊， 很有这种可能。 啊，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可能性很大。 来，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托尼说了，说杨专家好啊，请问经济家庭名下已经有2套房了。想再投资一套小房产，目前呢在北京啊，还可以购买共有产权房或者是商住两用房吗？我先回答，商住两用房这概念已经没了， 对， 就别想了， 概念已经没有了，这个叫做办公啊，实际上 就是商用房了。 对， 嗯，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您想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您首先啊是在北京没有房屋的转出记录啊，不仅仅是您名下不能有住宅，是甚至您买卖过这个住宅都是不可以的。啊，您同时呢肯定是要符合北京的限购政策的啊，您是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名下已经有2套房了，您现在是不能够再去买住宅的，别说这个共有产权房了，您住宅都买不了。 对，所以就是说你不管是经济的家庭还是非经济的家庭啊，你只要你家庭里边有房， 对， 有房，好像就没有资格来申请共有产权房了。 这个条件来说的话，比原来的自住型商品房相对来说要严格一些。原来的时候说，我名下有套房子，那我可能前两天给卖了，我就能够去申请自住房了。 现在 不行了，现在共有产权房就特别体现了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点，就是。只要您在北京买卖过这个住宅，就是不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了。当然外地的房子是无所谓的。 嗯，但是像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买商品住房可以吗？可能也不是，他买这个商品房可以吗？ 商品房也不行，他首先得符合北京的限购政策啊，一个家庭啊名下只能有2套房，这是以家庭为单位。 那我要买商品房的话，我现在把这2套都卖掉，我买一个大的商品房行吗？ 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 的。 哦，所以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托尼你自己来。想一想，有什么问题再发微信过来啊。好的，那咱们上半段呢先暂且聊到这儿啊，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符合大家这个买房150到200万之间啊这样要求的一些房源，当然是共有产权房了啊。那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的天气比较好，空气比较干燥，外出请注意保湿补水。最后代表编辑王凯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当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如果您买房的预算总价在150到200万之间啊，想买这个房子的，当然这个价格肯定是共有产权房了啊，因为北京的房源嘛，是共有产权房。今天呢，我们要给您推荐啊，京城10个区域有这么将近20个项目啊，您也做一个了解。好了，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关于买房卖房租房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您把问题发来，我们为您来解答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在这儿啊，我再给这个刚才我们的一位朋友叫托尼他发来的这个微信再补充一下啊。首先呢，您现在呢不管是经济还是非经济，但是呢您手下已经有家庭啊，已经有两套房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您是没有资格买商品房的啊，这个商品房都没有资格了。另外呢，您也没有资格申请共有产权房。但是有一点，比如说我现在想卖一套我现有的住房，我再买一套大的，然后就是换房啊，这样是可以买商品房的。 对，这样是可以 买商品房。 因为我们这个网友可能考虑的是改善一下我们的这个环境啊， 对， 想 换个更大的一些的房子。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北京的限购政策，如果您是单身的话，您名下只能有一套住宅。如果说您是夫妻两个人的话，名下是可以有两套住宅的。像他这种情况呢，已婚的状态下，他需要卖一套房子才能够买另外一套房子。 对，当然还是商品房， 还是商品房。 如果呢，您说那我这把两套房子都卖了，我申请共有产权房，这也不可能， 啊、 因为什么呢？共有产权房只要你有房子交易的记录，就不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了。 对，没错。 另外您提到那个商住房，现在都没有这个概念了。 对，现在基本上其实我们原来的也叫做办公啊，现在叫做办公啊。 那个时候就是打了一个擦边球， 对，一个擦边球、 啊。本来是商用房，最后呢，反正不知道怎么弄吧，这个就网开一面，就出来很多的商住房。现在我家里还一套商住房呢。当然，现在我这个商住房呢，也倒也无所谓，我就留下呗。啊，就大不了就租，不就完了吗？ 就是出租的形式会好一些，相对来说好一些。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共有产权房，它的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大？因为咱们整个的价钱已经给大家固定住了150到200万 左右， 所以大家说了，那这个价格之内大概是什么样的面积啊？那刚才说了，当然了，这个有60多平米的啊，也有90多平米的。这个90多平米的共有产权房呢，是占大多数的。 对，我们是其实说的是90平米左右是为主，其实小面积还是有的， 另外还有120的这样大的也有啊，主要是以90平米左右为主的。另外呢，咱们也跟大家说了说共有产权房它的品质是怎么样的。刚才您提到了它的品质真的是不错的。 最起码这个房子用来自己住是没毛病， 没毛病的啊。像一些这个智慧社区也有啊，另外它的配套设施啊，它的装修啊，甚至呢它的这个车位的配比啊，什么图书馆的配比啊，甚至这个垃圾的回收资源等等都想得非常的周到。 对，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知道这个未来的这种社区里边肯定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的一种环境啊，像我们的共享产权房里包括这个图书馆、健身馆、这个咖啡馆啊，都是相应的成为了一种标配，所以我们在小区里面也可以更轻松的一些的去享受生活。 总体来讲，就是说共有产权房它的品质啊不比商品住宅差。 最起码用我的话来说，这个房子就自己住啊，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啊啊啊！当然，跟那个特别高档的一些商品住宅咱 是 一边比 差距 啊，人家钱还贵呢，是吧？这个是大家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整体来讲，你要是住的话，没毛病， 对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还有哪些200万以内的共有产权房？那么那些可以做到哪些是可以做到公积金的首付最低是20%的？其实这点对于买房的人也特别重要 啊。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它是政策性的商品房，它这个政策性更多的体现在于我们这个买房方面的一些相对于对于我们的购房人的一些福利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您如果买商品房的话，公积金贷款呢，最高上限是120万，它的最低的一个首付额度大概是在30%左右。但是如果您买共有产权房呢，它是能够做到首付最低20%。具体首付20%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如果买一套房子的话，它的总价在150万左右啊，150万左右，您 首付是30万， 对，30万就够了啊。这个对于我们很多这个刚需人群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价格的区间。同时呢，如果说我们正常的去买这个商品房，去缴纳这个公积金，您的建立账户是要满12个月的，同时您需要连续存缴12个月。啊，这是我们的公积金贷款的一个使用的基本条件。那我们如果您买这个我们相应的共有产权房呢，您出现这个以我们可能需要换工作呀，或者是一些原因，中间这个公积金断缴了，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如果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它是需要连续存缴6个月就可以了。比一般买商品房来说呢，条件更宽松一些。 这个公积金的贷款啊，咱们多说两句啊，因为很多人呢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贷款，因为它这个利率相对 合适 低嘛啊。但是呢，有一些商家啊，有一些这个开发商，他是不愿意呢买房人用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大家不用着急，现在国家好像有一定的规定了。 对，必须是支持这个公积金贷款的。而据我的了解，在这个自住型商品房，包括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历史上啊，这个您使用这个公积金贷款或者是商业贷款都是可以的，您自己可以自由的进行选择。有一些项目中同时也支持您使用这个组合贷款，就是公积金加商贷的这种形式。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挣了多少钱啊，或者信誉啊等等，可能会对公积金贷款的这个比例啊有一定的这个限制，是吧？ 对，这个 最多能够贷到多少？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个人存缴啊，您如果是这个 未婚的状态下，您个人目前来说缴个900多块钱，不算您单位那部分，就能够贷到120万左右。如果说您是夫妻两个人的话，贷到这个1000左右就可以，缴纳到1000左右就可以贷到120万。当然，这个我们在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这个官网上，它是有这个相应的贷款计算器的，您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条件，包括婚姻啊，包括这个存缴的比例，包括这个房屋的这个总价的情况，自己去进行一个测算。我这边告诉刚才您的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您自己先可以琢磨一下，我是不是符合这个公积金能够贷到120的这么一个条件。 嗯，如果您要是公积金贷款的话，一般您跟单位里边这个说一下啊，好像自己来办这个手续也可以，然后中介也可以帮你来办。 是一般来说的话，是找一个这个代办还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因为您实际上并不太熟悉这个办理贷款的流程，可能会比较麻烦。 我记得我当时买房的时候呢，就是公积金贷款，当时是我自己办的，而且那时候是很方便， 对， 好像是在白纸房那边有一个。 对，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这个网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呢，可能说完这个120万，刚才您说了最高可以贷到120万，可能有些人说，哎呦，这回好了，嘿，那我这房子一用才200万，或一用才150万，那我就是先交一个120万吧，好像是不行的，这是有比例的吧？ 其实是这样的，您更多的人选择这个贷款是缴纳的去多一些的这个首付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难。那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公积金最低是20%，而我们那个商贷最低是30%，买这个共有产权房。那我们这么算吧，如果是一套200万的这个房子，那我其实公积金贷款最高的上限是120，所以就是200减120，您的首付就是80。如果说我们那个房子是150万以内，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个20%的最低首付。其实这种项目在目前来说呢，不是特别的多啊，像房山的话，像平谷这些区域，还有大兴，相对来说基本上还能够实现这个就是20%的这么一个首付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所以说如果是一个200万的房子啊，您首付呢80万， 80万左右， 然后呢您贷到120万，其实还是挺合算的。 对月供的话，差不多一个月5-6千块钱左右，还算是正常的，能够压力小一些啊。 好的，那关于公积金这事儿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啊。那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说还有哪些房。那么刚才呢，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您也提到了，比如说昌平区啊、大兴区啊、顺义区啊、通州区啊，反正有几个地方呢，都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出现哈。再把这些您认为比较好的一些共有产权房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另外再说一说，还有哪些周边的共有产权房值得我们来关注。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总价在200万左右的这个区域呢，比较集中在这个郊区，现在在市区的话可能不太常见了。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昌平啊，这个昌平在绿地远洋，在北七家这块叫做未来科学城啊，可能我们在北面生活的网友更多的去熟悉这块地啊。这块地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在19000左右。周边的话有，其实也是有一些商品房在售的，大概的均价可能是在将近5-6万左右。实际上这个19000的价格将对于差不多是一半还要低一些啊。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在未来科学城的这个将来的规划，包括这个地铁都是相对比较不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个房子怎么这么便宜啊，19000有点不可思议啊。 不到2万。 对，不到2万。这个房子是拿地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早，它是在2013-2014年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供应，所以现在到目前来说还没有入市，所以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的低。那我推荐在北面工作的，包括这个昌平户籍或者是在这个昌平区域工作的网友，多多关注一下这个房子。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密云区域，密云区域的话有个叫做首创悦心汇的项目它是在密云的这个台英乡。如果熟悉密云的网友知道，这个地方实际上离密云的城区相对来说比较近就是你在这个购物啊，包括医疗等等，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它的均价是在15000。15000，这个项目已经定了案名了。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刚开始介绍的时候更多的说的是地，但这个项目的案名就已经定了在密云15000。更多的其实我推荐，今天其实更想跟大家去说的一个，就是更多去关注的实际上是在平谷的马房。这块地有一个叫做保利桃园香谷的项目，是卖1500015500的这么一个价格，提供的套数的话大概是在500套左右。这个项目也是定了案名的。大家熟悉这个平谷区域应该知道马房的话是属于它的一个新城的区域，在这个 更多的推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未来是有地铁的。 嗯， 大家其实我们更多的好多的人买房子都是这个追着地铁去走的，出行的话将来上班可能会比较方便。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如果您在这个朝阳区域工作，未来的平谷线呢，它是属于一种大站快车的这么一种形式啊。如果您到市区的话，大概应该就在四五十分钟左右。 嗯， 像我的话，在这个来广园工作，实际上我如果有这个通这个平谷的社保，我就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了。这样的话，我上班可能在一小时到一小时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够到单位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而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从这个拿到的这个平面图来看的话，它大概应该是在这个四栋楼左右，南北朝向的这么一个楼，主体来说看着还算是比较不错了。同时马房这个区域呢，现在的话商业的话相对来说已经算是还可以了啊，周边也有一些学校，包括小学幼儿园等等。 嗯，好的，刚才呢您提到了这个昌平的、密云的，还有这个平谷的几个项目呢是值得关注的哈。当然我这个手里呢拿了一个相对比较全的，比如说昌平的呀、大兴的呀、顺义的、通州的、平谷的、门头沟的、延庆、怀柔、密云、房山都有。我看了一下这个价格呀，真的是令我挺惊喜的，就整个的价格呀突破两万的，当然也有好几个项目是突破两万，但是最高呢也就两万三呢。 对，两万三左右，其实我们、 最高的两万三左右、而且还是通州的。 对，通州的话其实是在这个台湖区域， 台湖区域对对对， 这块的话就在五环边上，您如果自驾的话这个块是很方便的。 嗯，另外最低的达到了13000多啊，13500，这个是房山的一个项目。 对，这个是房山的一个项目，这块在房山的韩村河，这块地的话叫做韩间会员，这个项目目前来说就是总价最低的一个， 最低可能还真的不到150万就能拿下、 真的不到150万。它这个户型的话，当时我们看了一下，首付可能在20万左右就能够买到一套房子了。 嗯， 推荐几种人吧，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房山本地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些更多的网友是要结婚啊，面临一个婚房，或者是将来您的集体户口可能有更多的网友需要去落户，这种房子是推荐大家去买的。 嗯，好的，接下来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外地有一套商贷和一个担保，公积金还能够贷到120万吗？会受影响吗？ 是这样的，公积金的这个贷款额度呢，基本上它看的是您这个公积金的存缴，如果是试管公积金。我们如果买这块就得重点去说一下了。 嗯， 还是我们的这个买共有产权房的一个福利啊，就是我们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如果您是试管公积金，包括是国管公积金，都是看的存缴额度。如果您是买这个商品房，国管公积金实际上它应该是参考您的账户余额。 嗯， 而我们如果是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它也不看余额。比如说您刚刚工作，可能账户里边余额没有多少钱，如果正常的去买这个商品房的话，就贷不出来多少。但是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它是按照您的这个个人的存缴额，比如说我一个月 这个挺好。 对，扣个大概800多块钱左右，我可能890、900左右就能够贷120了。 嗯， 那更多的是看您的这个存缴额度，而不是看您是不是外地 卡里有多少钱。 对，卡里有多少钱。 另外像他这个，如果外地哈，他有一套那个商贷啊，有一套呢是商贷买的房，另外有一个担保，那如果在北京买房的话，他在这个采用公积金的贷款能够受影响吗？因为外地的房子、 不影响。 不影响。 如果你是公积金贷款的话是不影响的，如果你是在北京再买这个共有产权房选择商贷的话，它是影响的。 嗯，那如果说在外地他买的这个房子是公积金贷款，那就受影响，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比较少见。 一般你在外地买房的话，都是商贷， 商贷的比较多， 商贷比较多啊。如果他要是公积金贷款的话，他在北京再买，采用公积金贷款的话， 这个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看具体情况啊。这种事情太少了， 对，比较少见。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应该说没有问题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您在外地呢有一个商贷，有一个担保，但是在北京买房啊，买的是北京的地面的房，如果您贷公积金120万的话呢，看具体情况应该是没有什么 问题的。没有 问题的，对。另外呢，这个运随心转啊，他说我在2017年有10个月断交，直到这个2017年12月全部都补交完了啊，请问现在我能够申请公积金的这种贷款吗？ 这个的话，我们公积金贷款在上直播之前我们就跟大家去说了，我们的这个存缴是连续6个月 连续六个月， 连续六个月，您从现在的这个时间往前去推，只要连续六个月就可以了。 那没那，哎呦，他现在是这样啊，你看他2017年的时候，就去年有十个月的断交，然后呢，他到了2017年，就去年的12月份呢，他把这个断交全都给补上了。那如果他今年想买的话，因为他应该说他前十个月全都是买的，他补缴完了。 嗯，这种补缴的话是一般来说是有问题的，我们还需要连续的再去存缴啊。从您今年1月开始，您交吧，交到大概6月左右，差不多也能够去去买这个公有产权房去贷款了。嗯，其实公有产权房的这个贷款的话，六个月的时间还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因为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您不是说买的这个房子就直接能够买到的啊。 其实您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当然您那个全都给它补上了，这是一个挺好的事儿。但是呢，这个一下补缴了那么多，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是引起一些说法哈。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比如说您补交完了，然后从2018年的1月份开始，一直到6月份，您要是连续补交的话呢，那就 没 问 题 了啊。6月份以后再去申请呗。 对，是这样的。 啊，都现在都3月份了，快。 对， 3月份了都。 按照时间来看，我们也是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我们的公有产权房大概的申请，我们的申请期一般来说是半个月， 嗯， 啊，然后我们那个还有一个联网审核的这么一个期间，大概应该也是在半个月左右。同时，他还要准备摇号，包括后边的选房， 嗯， 啊，这个一般来说从一个项目的正式开始申请到最后他的这个摇号选房，大概也要历经3个月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 对，程序也是挺多的啊。 对， 嗯，那所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因为您前面都补交完了， 嗯， 然后后边的话再连续 交 六个月 了，嗯， 啊，连续六个月应该就可以了啊。另外，这个共有产权房他的申请到最后能够贷上款啊，还有一段时间的。 对， 嗯，那刚才呢，咱们也是介绍了哈一些区域它的共有产权房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就这一周啊，可能是最近的这一周啊，整个的这共有产权房又有些什么样的发展，有些什么样的趋势吗？ 最近这一周的话，更多的网友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昌平的这个三个共有产权房，中金四季家园、这个翡翠家园、绿海家园的这么一个什么时候摇号？ 嗯， 啊，什么时候摇号？ 这是最近的几个共有产权房的摇号的一些项目吗？ 对，这是最近的可能会摇号的这个三个项目，啊，之中了这个可能会有进展的了。 嗯， 但是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程序来看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同时这些项目来说呢，大家不用特别着急啊，它这个申请人数不是特别的多啊，大概是在2-3万左右，而套数的话是3000多套。 嗯， 就目前来看的这个比例的话，跟之前比概率还是大了很多。 嗯嗯，那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呢，共有产权房它的项目呢还是出的不是特别多，我觉得 相对来说的话，一个月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一个月左右有这么一两个申请，还是算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合理的一个区域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开发商可能也需要去办理相应的手续啊，然后准备这个我们的这个开盘的程序啊这种。不是说大家可能想的，我去买这个房子，哎呀，你赶紧来吧，这种心情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还要慢慢的去等。 对，其实现在呢，从我们各方面的这个了解来看啊，共有产权房的它的这个推出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过一些相对来说申请集中的一些区域，有时候一周的话，可能有2-3个项目就上申请了，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会比较兴奋。 嗯，而且刚才您提到平谷的马房的那个项目，好像也在这一周当中也有一些变化。 对，这个项目的话是确定了名，我在刚才就跟大家说了，叫做保利啊桃园 香谷。 香谷啊，这个项目的话，总体来说还是会比较不错啊，400多套房源，跟大家做了重点的介绍。大家可能会问说，我这个基本上什么人能够去申请这个项目？说这么便宜， 好像是才15000吧？ 对，15000， 哦， 这个价格也算是比较低的几个项目之一了。它的拿地是在去年拿到地啊，今年的话大概应该还不到一年就能够这么快的推出，也是算是比较不错了。那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就是共有产权房推行的这种叫做植住平衡的政策来看啊，您首先要么是平谷的户籍，或者是您是在平谷工作的这个北京人或者是新北京人，都是有机会去申请这个项目的。 嗯，好的。 另外呢，咱们再回答一下，刚才已经回答了那位朋友，就是关于他外地有商贷哈、啊，一套房，还有一个担保，在北京申请公积金啊，影不影响？刚才说是不影响，然后他又发来了一个微信啊，他说还有一个问题，说现在呢，他的工作地呢是在朝阳，社保呢是在石景山，办理的工作居住证啊，申请共有产权房，是不是只能选择石景山地区呢？这是一个，托石景山啊，看来呢都是 3.5 万一平的，总价太高了，还有别的办法来解决吗？ 目前来说是这样的，您如果想去解决的话，第一个啊，是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婚姻状态啊，如果您是有爱人的话，已经成婚的，他的这个社保缴纳地跟户口所在的区域都是您优先的区域，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就是您这个工作如果能够去换一换啊，换一个我们的这个工作啊，我们的社保缴在别的区域，我们就可以申请别的区域了。目前来说，如果您固定的就是石景山这个社保啊，朝阳户口，您就只能申请这两个区域的共有产权房。现在目前来看的话，石景山它一共有两个共有产权房，一个是在这个东下庄啊，一个是在玉泉路，两个项目的这个价格都是在35000左右。一般的人来说呢，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稍微有一点高啊，但是周边的这些二手房呢，大概均价可能也是在5万左右了。从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价格来看，咱们对比一下，相对来说还是会低一些的。 我估计这位朋友啊，他可能是这样，因为他只跟两个区有关系啊，一个是他现在的工作在朝阳，另外他的社保呢是在石景山啊，而且呢办理的工作居住证呢也是在石景山、所以如果他要是申请这共有产权房的话，他是因为他嫌石景山的那个价格都贵，那不可能在朝阳申请是吧？ 朝阳的也不便宜， 也不便宜，所以呢肯定是在石景山。那么石景山他也是觉得有点贵，就 3.5 万一平，那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能够在其他的区域来申请吗？ 目前的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 不可以的。您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您换工作，换社保缴纳地。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很多网友会有一个疑问， 那如果他要结了婚，像刚才您说的，他结了婚了，他的另外一半，有其他区域的这种瓜葛的话，还可以考虑是吧？ 是可以的。比如说他娶了一个房山户籍的媳妇儿，那房山的项目他就可以申请了，而且同时是优先。很多网友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这个办公啊，在我的办公室在朝阳，但是我的社保缴纳在了石景山，是不是我这个朝阳也优先啊？实际上这个朝阳您不优先啊，不以办公地为这个依据啊， 是那个社缴地，那个 社保缴纳地，对啊。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好了，那么最后呢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其他内容咱们留在下次说吧。咱们最后说一说啊，因为现在咱们说了这个共有产权房了，最后把这个资格啊给大家稍微的来捋一下，就什么人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 跟大家简单去说一下吧。那首先您要满足的几个条件，第一，您需要是北京没有这个房屋转出记录，就是您的没有买卖过北京 的住宅，不但没有房，而且没有这个房屋的这个 交易记录， 交易记录， 对啊，房屋的北京的这个住宅的交易记录。大家如果您之前买过这种办公产品啊，是没有关系的，同时您买过外地的房子，这个也没有关系、第二个就是您如果是单身的话，是需要满30岁的、您如果已婚的话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同时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您如果签订了一些相应的拆迁协议啊，目前来说你也申请不了这个共有产权房。这个是基本的一些条件。 另外比如说你要买房的话，还是以你这个社保的缴纳地为主。 对 啊，这点很重要啊。你说我这个工作在哪儿，那都是第二位考虑的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城市文化范儿。 俗话说，人过四十，天过五，人到中年，人体健康的各种指标都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很多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却比以往增多了。中年的危机开始年轻化，肠胃不适，疲乏体虚，消极倦怠。老炮们，别再逞强了，自我的养护意识要提高，自律的生活习惯